你的耐心到什么程度了？懒人吵架是个问，有些人只是对你大喊大叫，别人把你赶出家门，压力的受害者。是什么原因导致每天不稳定性？工作还是金钱？你知道自己的极限，整个社会都在等待比你年长的女性弱者，我们永远是有罪的人。不过是诚实的清醒上，如果你道歉请原谅，你知道他的心，你就会知道这是否是仇恨，又或者是一场过眼云烟的戏剧和解。一起行动，不要让超过一天的时间过去，不允许受沉默无终或无聊。如果他击中你，不要住在他们的屋檐下，留下你破碎的灵魂。那些男人不是男人，但不幸这角落找借口摧毁。